情，而非鄙视阵亡美军。他又说，时任白宫幕僚长海利提出后勤方面的理由，建议不要前往墓园，特朗普接纳。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7,500点，跌6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31点，跌9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751，日元106.04，瑞士法郎0.918，加元1.324，人民币6.849，英镑对美元1.298，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6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0.97美元，卖出1931.73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区嘅雨势特别大，喺凌晨3:55嘅过去一小时，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本港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FM99.4 将军澳，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要保持身体健康，对抗病毒，饮食方面有咩要留意呢？人生优社顾问注册营养师黄咏玲有贴士俾大家。 而老友记一定要注意蛋白质的摄取量。蛋白质是用来制造免疫系统的原材料，要免疫好一定要有足够的蛋白质。而老人家比成年人所需要更加多的蛋白质，所以每一餐都应该要有肉、鱼、蛋或者豆腐。怕日日出街的话，可以一星期找一两日买多些，分入去不同的密实袋里面，而皮它跟着就放在冰格里面储存。煮的时候可以一包包解冻这样煮。而其他增加蛋白质的摄取呢，可以是试下将不同的干豆，例如黄豆或者红豆，加入饭里面一起煮，或者用来煲汤，又或者用坚果作为小食，都可以增加多一点的蛋白质。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免。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一个关于长衫的节目， 一班长衫爱好者回顾历史，解构制造过程，令你堕入长衫爱河， 一针一线一故事，长衫的前世今生，一个关于药物的节目， 从一粒药丸怎样诞生 到怎样食法才是啱， 专业药剂师通通话晒你知， 药你要知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今朝早翻到嚟，即刻到第一时间要望一望个荧光幕啊！我哋前面有荧光幕咧，就睇睇呢个天气嘅情况。今朝早咧同琴日朝差唔多，亦都有一扎红字，红字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咁啊，同寻日有部分相同，寻日讲紧啊黄大仙区啊、西贡区啊嗰啲地方咧就话有雨啦。咁今朝早咧就集中系话喺西贡区嗰度啦。西贡区咧雨势系特别大啊！喺上昼3:55嘅过去一小时嘅时候咧，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嘅水浸。哇！连续两日都系咁，西贡区嗰边啲朋友咧吓、就知道个实际情况啦。咁啊，今朝早咧都有雷暴警告，有一下时间暂时到6:30啊。今日是9月9日，不过这个是新历，不是农历。9月9日农历是7月22日星期三，现在是5:02。室外气温27度。曾经跟千变异飘着微冷的秋，红的衣风中翻飞，争先前去亲你。如今身边暖夏，虽然逃去了秋，红的衣心中翻飞，仿佛 开始我哋节目咧，有郭小林嘅《从不知》。从不知有啲嘢系久唔久咧，会喺自己口中讲嘅吓，我一啲都唔知道，我从来都唔知吓，咁系到底系真啦，定系有啲时候咧明知而又咁讲啦吓，系由歌名度引发一啲联想。我哋做呢行咧有好多联想嘅，如果唔系边有咁多嘢同你讲啊？早晨啊，星期三嘅呢个清晨五点搭三个少少嘅时间啦。今日翻嚟咧，其实朝头早同样嘅时间啦。我今朝同琴日朝咧就一个好大嘅差别。琴日朝早咧，哇，又行雷又闪电，咁啊，即系漫天风雨咁样。但系今日翻嚟咧，喺我个区咧就系冇雨嘅，但地都好干爽嘅。咁啊，落到去截车翻嚟嘅时候咧，咁个一上车咧，个的士司机就话。哦，真系我好彩、哦，即系佢讲佢自己。咁佢话我啱啱喺嗰度即系 U turn 兜翻过嚟嘅时候咧，我就见到咧，本来一架的士咧就喺度即系等咗都一段时间。咁佢啱啱走啫，咁我架车嚟啦，咁你就上咗我架车。咁啊，有时啲嘢就系咁啊，嗬。你有时好刻意地去等一个客嘅时候咧，你未必等到。咁啱你一走嘅时候咧。个客落嚟就坐咗第二架车，人生就系如此。咁我就同个司机讲啦，我啊咁你都几好彩，有时有啲嘢可系咪啊，即系冇随意啊，唔系你有心等一个客就有。佢话系啊，咁所以咧就无需去即系好刻意或者去计较一啲嘢，即系随意啲好。有客上就有客落，呢啲嘢有时都唔系会到佢可以即系控制得到。所以喺翻喺做于喺人嘅方面咧，又。你有呢个计划系啱嘅，有啲时候你想去做一啲嘢，但系而当中就有一个系随呢个顺其自然而去一啲嘅变化，咁你嘅心态咧就会舒服啲。但系咁样嘅角度就系话唔系叫你唔积极，你都系做你嘅嘢，但系系咪真系到你手做嘅时候咧就讲唔埋嘅？有又开心，冇又唔好咁失望啊！睇翻今日天气先，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最高温度大概31度。今日会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喺未来几日间中咧，系会有骤雨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6:30啊。现在5:30时， 想为你做件事，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她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想你那幅画面多美丽，如果我会哭泣也是因为欢喜，地球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亲人我仍感激，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星期五凌晨起放宽限聚令至四人，食肆可以四人一台，部分场所可以重开，为期一星期。又预告下阶段会视乎疫情，让仍需关闭的酒吧、卡拉 OK 等场所重开。政府解釋重開處所的考慮因素，包括業界的預防感染措施、活動的感染風險，例如除低口罩的時間。另外，當局正是與11個國家商討落實旅遊氣泡，但涉及各地疫情和檢測安排等，難以講明何時恢復旅遊。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3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宗透過補給檢測發現，另外有少過10宗初步確診個案。大圍交通城群組新增一名清潔工人確診，他本身並沒有病徵，負責整座大廈的清潔工作。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溫說，在大圍交通城6樓找到25名緊密接觸者，他們會被送往檢疫中心，當局亦會在這座樓宇派出400個樣本樽。經全民檢測發現的2宗新個案，包括一名家庭主婦，她和家人住在屯門安定村，本身沒有病徵，平日會到安定和志樂等街市買餸，暫時未找到感染源頭。另一名患者有2名家人早前確診。一名男子昨日凌晨在尖沙咀揸车期间，被一名揸电单车的男子开枪射击，事主负伤自行揸车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现时情况稳定，无生命危险。警方相信事件同黑社会纠纷有关，案件列作企图谋杀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說45歲事主駕車途經柯士甸道和廣東道附近被槍擊，兇徒之後逃去，警方其後在現場檢獲一粒9毫米的彈殼。警方表示45歲事主報稱傷人，案發之後自行駕車前往醫院途中，在佐敦道白家士街附近先後撞到3架的士。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下星期二在白宫主持以色列和阿联酋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签署仪式。白宫官员透露，两国高层代表团可能分别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率领。签署仪式将会视乎天气情况在白宫南草坪、玫瑰园或者室内举行。根据8月13号公布的协议，以色列和阿联酋在美国促成下同意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将会暂停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土地的计划。协议公布之后，两国已经落实商业航班直航，建立电话联系，并且承诺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法国总理卡斯泰因为与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环法单车赛总监有密切接触，需要接受隔离，首次病毒检测呈阴性。总理府透露，卡斯泰状况良好，将会留在总理府接受隔离，并将于星期一之后，再次接受病毒检测。卡斯泰话将会严格遵守防疫规则。环法单车赛组委会早前宣布，赛会总监普鲁多姆对病毒检测呈阳性，初步显示他是无症状感染者，他将会离开赛事一星期。环法单车赛至今已经举行10站赛事，所有车手检测呈阴性。卡斯泰和普鲁多姆日前在法国南部共同出席第8站比赛，两人共同乘坐一架车，他们当时都有戴口罩。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7,500点，跌6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31点，跌9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瑞士法郎0.918，加元1.323，人民币6.849，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0.93美元，卖出1931.6美元。 天气方面，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在凌晨3:55的过去一小时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本港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一讲起殡仪业， 你会想起红磡； 一讲起长生殿， 你可能会猜大吉利是咩？ 生死是人生必经阶段，一起了解一下神秘的殡仪业吧。 香港财贸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香港暖流区域奇才。 今个礼拜五早上10点，邓添乐请嚟殡仪业商会永远名誉会长吴耀堂介绍香港殡仪业的故事。 因超强台风引致交通严重受阻或大规模停电等情况，政府会发出极端情况公布。市民在8号热带气旋警告取消后2小时，应留在安全地方，不要翻工住。 大家要继续留意政府的公布，极端情况取消后先好翻工。做雇主应该体谅雇员。详情请参考劳工处的台风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则。 你闻唔闻到我身上面发出嚟嗰阵味啊？ 咩味啊？ 知唔系书卷味咯？最近啊，我日日都上由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嘅阅读平台《15分钟的约会》网页，入面除咗有中外小说，更加有好多有趣嘅散文可以随意阅读。咁嘅情况之下，想冇书卷味都好难啊！你再闻下。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啱啱起身嘅你咧，咁啊要系去洗个面、刷牙，令到自己醒啲。咁或者有啲朋友咧，就已经系准备出门去晨运啦，嗬。咁啊晨运嘅时候咧，都要带住你嘅手机或者你嘅心机一路啊随行听住。咁可能你多年嚟都习惯啦，但系几时都要话俾自己听咧，就小心啲，喺一路行街一路去即系。晨运啊嘅时候去听嘢咧，都要留意一下周围嗰个环境啊。虽然系你熟悉嘅路，但系每一次咧都系要一个提高警觉嘅警惕嘅心就好啲。周围嘅环境你都要知道，听住歌咧你好想，但系即系两只耳仔你都要好灵先得啊。时间5:39啊，今日系9月9号，星期三，农历嘅日子系7月22日。今日天气方面咧，嗱，如果你喺西贡区嘅咧，就留意一下啦。天文台讲咗咧，喺朝头早即系凌晨嘅时分啦，3:55之前啊嘅过去一小时咧，当时系录到超过70毫米嘅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嘅水浸噶。今日嘅天气咧，亦都系有雨啊，有雷暴咁样吓。今日系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最高温度大概系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 展望在未来几日呢，间中都会有骤雨和雷暴，雷暴警告呢也发出了的。有效时间会到今朝六点半，现在就五点四十分，现时气温27度，湿度87%。 谁人让窗纱打开，窗满之外雨点洒进来，一丝丝渗进怀内，缓缓地轻轻亲我，这种感觉为何又像你扑进我的唇上指针，飘不到已襟，无意曾共抱紧。枉有千言万语讲，枉有千行情泪淌，这从前地方只得失望。枉有千言万语，为何令我绝在枯萎的爱，只有忍耐，如归不再来，一天天过去无奈，年年夜雨又再来，湿透的我是傻还是你相似黎瑞恩。 雨季不再来。早晨啊，时间是5:45，你听紧嘅系清晨爽利节目。咁啊，寻日朝头早咧呢个时间咧，咁我哋一路就同大家分享紧啊谭炳文呢位播音界嘅前辈咧，佢一啲其实好多歌咧，佢灌录咗好多张唱片啊，都几廿张唱片，数埋好多个歌，但系佢又唔系歌星，总之佢咧就多才多艺，凡凡佢都得，唱歌啊、配音、播音、演戏啊、做主持啊，都系。每一样咧，每一个都佢做得非常之好，唔可以讲系称职啊，直情系好 top， 去到好顶端嘅吓。咁呢啲咧真系难得难得。咁所以佢留低俾我哋嘅咧，就系积极嘅，系要去工作。就算你年纪几大，你做得嘅就做啦，唔做咧个人好闷。咁佢以前咧喺有一段时期咧，佢都跑好多戏嘅。咁其实好多戏咧都喺我哋有时睇啲粤语片播，即系重播嘅时候咧都会睇到，又觉得几好笑嘅吓。有一套咧就叫《游戏人间300年》，听个名字其实咧就。好似是一些笑片啊，或者是天马行空的东西，但其实里面的寓意呢都是可以值得我们反思的。这套戏呢就在1975年的12月的时候呢就公映，而在即公仔箱里面呢都有看过，即重映翻。咁里面的男女主角当然谭炳文就是男主角啦，咁还有是琴姐啦，这个都是他的最佳拍档。有大家都会熟悉的林建明啊、刘志荣，早一代的电视艺人高妙思、刘一凡、陈鸿烈、欧阳佩珊、罗兰姐、江毅、等等等等。咁呢套戏咧就系讲谭炳文咧，佢系一个渔民嚟嘅，一个即系无知嘅渔民，因为无意之中咧就救咗个神仙，神仙咧就赐予佢一样嘢啊，奖励你啦，多谢你吓，放咗我出嚟咁，就俾咗佢长生不老。同埋一个系金银系取之不尽嘅百宝袋啊，就作为回礼。哇！你手拿住呢两样嘢，真系好开心咯！嗬，即系如果你譬如穷惯嗰啲嘅时候，哇，可以有个宝袋，攞极钱都有嘅。另外长生不老几好啊！咁啊，呢个主角咧，佢真系长生不老，亦都有无限嘅财富。咁咧，一个即系平民，如果你有咗钱咧，初你真系开心到不得了啦！啊，当时即刻同自己改变晒你个环境，食得好，住得好，要乜嘢有乜嘢。但系久而久之嘅时候咧，你又会觉得，好似你已经习惯咗啦，你唔同当初嗰种兴奋啊，物欲嘅满足嘅快乐嘅感觉咧，都会系慢慢就消退咗，然后咧就系冇咩感觉啦。咁然之后谂第啲嘢噶咯，你知有钱咧就会谂埋啊享齐人之福啊嗰啲咁嘅嘢。咁但系其实冇谂到长生不老嘅咧，只有佢自己，就唔包括佢嘅亲友。咁投射翻喺呢个感情喜爱嘅人里边，即系你一路身边喺你一路过嘅人，佢哋会系成长啊，会老去，你都会老去，但系佢哋会真系会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你睇住一个又一个。你的身边的人，再包括埋下几代都是这样，咁你就会觉得那个伤害咧都好大。咁好啦，讲翻个过程里边啦，就系话啊，佢有财富啦，佢又好幸福啦。咁你侧边咧，梗会有啲人咧系有敌意同埋妒忌。咁佢哋咧就会去，就算唔系去攻击你，都好多人咧想去对付你，或者密谋攞咗你嘅袋啊咁样。咁咧就结果咧，佢喺个过程里边咧有遇过俾人陷害、惹上麻烦、被判死刑，但系佢又死唔去。佢要有一个过程，就佢要被斩手嘅，但有个刽子手系咁斩落去咧，都斩唔死佢。不过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佢又唔见咗嗰个百宝袋啦，就冇晒呢个财富，冇晒家庭，但系佢仲要活落去，咁点咧？因为佢唔死得噶嘛，呢个神仙赐予佢长生不老，咁所以佢嘅情况就好似轮回一样啦，再一次得到事业。得到有家庭啦，但系又会失去，跟住咧又再一次卷入翻啲政治江湖嘅战争，即系江湖之战啊，同埋真系呢个有战争嘅场面，佢又经历过，从冇到有，又再去翻一无所有，咁喺即系历史嘅巨轮里边，佢一路好似被玩弄着咁， 漂泊就嚟到去現代嘅香港啦，即係講到咁樣。咁佢就活咗300年啦，活到去70年代。香港嘅时候，佢就再一次揾到佢嘅真爱啦。咁而佢亦都累积咗好多年嘅生活经验嘅时候咧，亦都系生存嘅经验啦。佢就识得去点样去揾钱，佢唔再需要呢个百宝袋，靠自己嘅智慧咧都可以成为一个富裕嘅商人。但系都系嗰句啦，佢脱离唔到呢个宿命，佢系一路咁样去长寿、长生不老，但系佢嘅亲人就一个一个都会老去，随住时间而走咗噶啦。咁讲到有一次咧，佢去一啲娱乐场所啦、寻欢啦，咁原来系自己嘅子孙嚟，后嚟知道咗咧，亦都系嗰个即系罪恶感好大啊！咁其实都系一个几大嘅痛苦，累积咗300多年嘅失去，冇办法子消失，令到佢其实都好崩溃。佢一次又一次想去自杀，但系又死唔去。咁其实系有时我哋咪反思翻，有啲嘢我哋得到令到我哋快乐，但系原来失去又令到我哋好痛苦。得到某一啲嘅快乐，抵唔上你失去某一啲嘢嘅痛苦。而人类最终失去所有嘅嘢。咁就算你长生不老，你留低嘅都系指你自己，即系只系得你自己一条命，其他嘢都系会失去嘅。比着系你，如果系你即系得到啊，即系神仙赐予你嘢啊，长生不老嘅时候，你会唔会要咧？定系攞另外一啲嘅愿望啦吓？咁啊，剧情都讲到话佢最后咧，佢揾到真爱啦，娶咗个老婆啦。咁啊，老婆就系由高妙思去饰演嘅。咁亦都因为谭炳文嘅不死啊，咁而个老婆就自杀。咁即系去到呢个情况之后，呢个生离死别又令到佢系即系谭炳文系痛哭流涕。咁一路一路循环系无尽头嘅时候，其实都真系几痛苦嘅话。咁所以呢套戏咧，其实都几有巧嘅。是在里面的一些过程里面令到我们可能都有很多的不同情节的里面带给我们一些的反思。谭炳文和琴姐都很多合作，在电影方面和合作的歌曲都有，这一首是其中的一首。 冲怎数情无限， 又怕情深一朝淡，游浪爱海关， 空姐往事成梦幻， 希望世民永存在老家， 呢一首咧都系经典嘅粤语流行歌曲啊！祝父话儿莫厌烦，又或者叫分飞燕，谭炳文、李香琴嘅合作。以下呢首不能不听啦。 深深相印，互信任。月底花间相会，梦起有缘分。恩爱百般愿比翼，痴心一缕共情盟。惜都已尽化限，黄袍相思往似乱，恨卿心太忍，只有叹息旧欢似梦，早经消散莫再寻，早经消散莫再寻，早经消散莫再寻。 这首歌真是百听不厌，就是谭炳文的代表作《旧欢如梦》，原来是改自这一首。在1959年一套电影叫做《空中小姐》，女主角是葛兰，她就是做那个空中小姐，第一代冲上云霄的电影。这首歌台湾小调，歌颂台湾，介绍宝岛的名胜而写成的歌词，就是当年是59年的一套电影《空中小姐》里面葛兰唱出的台湾小调，又或者叫做《我爱台湾好地方》。好了，一瞬间六点新闻之后再见你啦。 将军澳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在凌晨3:55的过去一小时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

早晨，早晨啊，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九月九号星期三，一个礼拜嘅中间呢一日，农历嘅日子系7月22日，呢个时间咧接近6:02啦，吓差不多。迟迟新闻之后翻嚟咁上下嘅时间，可能你心中有数。然之后咧就有我哋嘅健康嘅环节啊。今日星期三咧就会有雷洪德博士嘅，稍后咧大家会听到啦。先同你讲今日嘅天气先，有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今朝早局部地区有大骤雨，将军澳录得超过70毫米嘅雨量噶。而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最高温度大概31度。今日会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喺未来几日间咧，都间中会有骤雨同埋雷暴噶。咁雷暴警告咧就系发出咗，有效时间暂时都到6:30，仲有4个字啊。如果再有变咧，就会一阵间第一时间话你听。而家个温度27度，相对湿度89%。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三的这个时间一定见到他听到他的声音，就是来自浸会大学体育及运动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我们经常讲的运动，其实有时候的话题讲极都不会完。 真的啊，不觉意我们在清晨上来这个环节讲一下讲一下都讲了10多年。 是啊，我又觉得呢即初头都会想想，哎，其实很快讲完的，还有什么话题讲呢？但是原来在我们生活上每一天见到一些事物呢都可以成为一个话题呢，就在这个星期三里面跟大家 讲。是啊，其实即是运动呢，我们讲紧对身体的健康的影响啦，对社会的帮助啦，身心的发展呢，其实在这方面的研究呢真是长做长有的。 是啊。 譬如好像我们今天讲这个议题呢都是比较新一点啦。我们以往讲啊运动对我们心脏健康啊，我们知道好处啦，是不是运动可以帮助譬如改善我们的睡眠啦。甚至乎是运动可以提升我们的认知能力啦，预防我们老退化这个情况啦，或者在青少年那里呢可以帮他那个认知能力的提升啦，增加他血液流量。 几多好处 是啊，令到他的数学啦还有在那个语文能力里面呢考试成绩拿到 A 级的呢都高出20%的。这些数据一定记得。但这个的健康的研究呢在这方面运动来讲呢啊就在近这10年度呢就多了研究去做。 不过就比较少在这里讲。 是啦，咁同咩有关呢？同原来我们身体一个都好大的器官，应该讲人体之中最大的内脏的器官就是同我们的肝脏啦。 我们星期四的嘉宾主持林思维呢就讲过，就住消委会的报告呢就讲补肝营养补充品到底有没有效呢？咁係睇返佢嗰个嘅报告呢係其实冇效嘅。都係要靠自己有均衡嘅营养啊，有运动啊等等。咁嗱呢度讲咗之后呢就喺到今日啦，亦都係主讲返呢样嘢，等大家重温一下肝脏呢个器官，我哋真係要尊敬佢，要爱惜佢。 因为好多时呢大家喺嗰个市场上高啦，特别係呢啲所谓营养嘅健康食品呢补充剂嘅市场呢，其实好多呢类嘅产品呢未必有研究证明佢 work 嘅。 是啊， 咁但系市场咧系令你咧系相信咗佢系即系掂嘅， 因为咁样又有啲人系冇乜时间做运动啊嘛， 系 又冇乜时间令到自己食得咁有营养，我唯有行捷径啊咁样啦。 系啦，咁其实关翻去恒常运动、均衡饮食、充足睡眠、压力处理，咁就嗱多谢阿林思维啦，星期四我哋嘅老友记啦，就讲到即系分析咗食物啦。咁今日我哋同大家讲下喺运动嗰个对肝脏有咩嘅作用。用啦， 系啊， 嗱，好简单，我哋即刻重温翻肝脏有咩嘅功能先。我记得喺中学嘅时候读呢个生物学嘅科目咧，就讲过嘅。肝脏主要咧就系譬如我哋胆汁嘅分泌啦，同埋佢产生胆汁啦，帮我哋消化啦。咁同埋咧就系有一个所谓物质嘅解毒 解毒嗱，唔係排毒，佢係解毒。佢係我哋新陳代謝嘅時候咧，我哋或多或少咧，身體都會產生一啲副產品啦。呢、啲所謂嘅生理學上嘅啲副產品咧，係對身體咧有啲害嘅，因為佢通常有毒素。整個周期咧喺動物世界嚟講都會噶啦。咁必須要咧係身體有啲器官咧幫佢係將嗰個毒素咧係降到最低， 咁所以咧 化解咗佢。 肝臟就有呢個功能啦， 冇錯啦。咁肝臟仲有一個咧，就係血液嘅儲存嘅水塘啊，可以咁講。咁所以你諗下嗱，講到血液啦，同埋一個物質嘅解毒嚟講咧，喺運動之中就真係好有關係啦。因為我哋平時譬如喺靜止嘅時候咧，我哋嘅肝臟咧每一分鐘咧大約有超過一公升嘅血液咧係流過去嘅。咁所以你喺運動之中，我哋嘅血液循環系統提升咗啦，你嘅肝臟功能如果一弱嘅時候咧。你做唔到即係佢血液提供俾你啦。咁所以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呢，就係如果你真係不幸地呢係患上一個肝炎啦，特別即係而家咪好多人食海鮮啊、海產啊嗰啲，即係好唔好彩啦，食啲污糟嘅嘢啦。咁其實佢哋其中一個病徵呢，就係話喺個運動能力上高呢係做唔到一啲好持久嘅能力。因為佢個肝臟嘅功能受到影響嘅話呢，佢呢一個能夠係持續提供到俾佢嘅運動嘅能力呢就會有影響。咁另外一個好緊要嘅因素咧，就係肝臟咧，特別係如果中意長跑嗰啲朋友咧，一定要保護好個肝臟，因為喺我哋嘅能量嘅儲備咧，我哋主要嘅糖分咧係肌肉嘅糖分啦，同埋肝臟嘅糖分，而肝臟嘅糖分咧喺研究話俾我聽啦，大約係佔我哋身體總嘅糖分嘅儲備咧，大約係三分之一到四分一左右。咁即係話，如果你個肝有問題嘅話咧，你少咗三分之一嘅能量。咁你點會有能力呢係去完成譬如全程嘅馬拉松呢咁所以肝臟嘅保護呢喺同我哋運動兩者呢係互相有作用嘅。 所以一定要補肝呀、但有咩方法令到我哋嘅肝臟可以強壯啲可以做到啲運動呢 呢、這個問題好第一樣真係就係遠離呢個酒精。因為酒精呢係對於肝臟嘅健康嚟講係真係百害而無一利嘅。即係酒精咧，係其實喺世衛指引好清晰噶啦。酒精咧係第一類嘅致癌物質。咁佢對損害咗個肝嘅時候咧，你喺運動能力咧一定有受影響。咁雖然有啲假設啦，有啲講法就話、是：咦，你酒精飲酒咧，某質個份量咧就係、是、啊可以幫助心臟健康啊。嗱，呢啲嘅研究咧係有保留嘅、因為佢都係嗰個可靠度咧都係相當之係備受質疑嘅。但係假設佢係有作用啦、但係好肯定啦，而家醫學上同埋科學世界已經肯定咗，拉上補下啦，我哋成日都講啦。但係對於肝臟嘅損害咧，遠遠咧補償唔到你話所謂嘅幫你嘅心臟健康啲多嘅幫助嚇。咁、所以整體嚟講，即係酒精咧對個死亡風險啦，同埋對整體嘅身體健康都係差嘅。咁所以第一樣真係要遠離酒精， 即係唔好飲啦，唔該。 係咁，而家其實衛生署嘅政策，即係嗱，好老實講，咁而家嘅市場都係有啲人去飲，咁但係飲開嘅應該飲少啲，未學嘅 唔好啦， 未飲嘅就唔好學飲啦， 唔好掂啦，冇錯。 咁所以嗱，而家喺個運動指引對於肝臟健康嚟講咧，仲需要更多嘅研究，但我哋知道肯定佢有幫助。咁而家嘅做法咧，就係話用翻呢個世界衛生組織啦，同埋我哋衛生署所建議嘅恆常運動呢一個咧，已經對個肝臟健康有好處。 係啦，我就喺度諗緊，就話即係如果有咩病痛啊、唔舒服，個人可能會好攰嘅，咁又適唔適合做運動咧？照推論係應該適合嘅。 理論上咧係 點樣去令到你舒服啲去做運動？ 係啦，按你嘅能力咧去做啦。咁因為你喺嗰個運動之中咧，你嘅肌肉活動咧係對我哋健康非常之紧要， 系 咁头先讲过啦，肌肉咧系储藏我哋嘅糖分啦，肝脏亦都储藏我哋嘅糖分啦，俾我哋嘅肌肉嘅活动啦。咁所以而家嘅指引咧就系话喺研究嚟讲咧，用一啲有氧运动同埋一个力量嘅训练嚟讲咧，发觉两者咧。對於保護個肝臟嘅健康，同樣都有幫助嘅。 咁即係我哋強化肌肉咧，係正確啦。 啱、冇錯。嗱，但係個條件咧就係假設你其他嘅控制嘅因素要做好先，例如你成日去做健身嘅。但你跟住又去劈酒嘅，咁其實就真係冇乜幫助。咁但係嗰個條件，即係我哋喺研究角度嚟睇咧，就係話你假設其他嘅因素控制曬先，單獨嚟做一個統計嘅分析嚟講咧，肌肉嘅活動啦，同埋一個 傳統嘅有氧運動，簡單嚟講，對於人人都可以做到嘅咧，就係步行啦，或者緩跑啦， 少少即係踩單車啦， 踩單車都 OK 啦，游水都得嘅。咁、對嗰個肝臟嘅健康咧係有一定嘅幫助嘅。 不過咧，我又知道，如果你平時唔運動開，如果你又知道或者自己嘅肝臟又唔係好健康，我點樣可以適應我做運動會做得好啊？ 啊，田副總呢個講得好，適應啦，嗱，講到適應嗱，如果你係從來零運動嘅朋友咧，你真係要四個字講極都。都啱听噶啦，就循序渐进啦， 循序渐进，慢慢嚟吓。 咁因为喺生理学上咧，我哋身体喺零运动嘅情况，你去到一个运动能力，帮你提升咗嗱，除咗你嘅心脏健康啦、心肺功能嘅健康啦、免疫系统嘅健康啦、代谢系统啦、血液循环系统啦等等嘅所有嘅系统嘅健康啦，都会比较适应期佢嘅。而呢个适应期咧，大致上系四至六个星期，系一个初步嘅适应。咁你呢个适应期好有趣。你由零去到系四个礼拜咧，身体咧就会送多啲俾你，即系你去超市买嘢啊，你第一次买，我会俾多啲 coupon， 俾多啲优惠你。 你越买得多，越俾得多。 但又唔系话，当你系 fit 咗嘅时候咧，嗰、那个赚嘅情况咧又冇赚得咁多噶啦，系、啦。咁呢个运动嘅适应期咧，其实就主要咧，我哋有三个生理学嘅解释可以得嘅。嗱、第一就系你要俾个能量代谢系统嘅适应啦，第二个就是神经系统适应啦，同埋第三。三个咧就肌肉系统嘅适应， 不如简单讲点样能量代谢 呢？能量代谢即系话我哋新陈代谢呢个系统啦，咁你心肺功能啊，譬如你个肝脏佢要做嘢系咪？佢要储备多啲嘅血液，储备多啲嘅糖分。喂，你都要俾佢练习噶，即系等于我哋小学生啊，钱佩兴，你学写你个名，钱佩兴三个字， 系 咁你 都几多笔画噶？ 系啊，你唔能够即刻话嗱，我要你一分钟即刻写好写得靓噶啦，系咪？你俾时间去练习噶嘛？ 如果你唔俾时间，你咪鬼画符咁咯， 系啊，咁、所以同一个道理啦，呢、這个能量代谢都要身体嘅，咁主要咧就系因为都要俾我哋嗰个脑啦，同埋个代谢系统嘅一啲生化嘅物质咧，系身体一个分泌啊排。除啊，呢个系统里边咧，俾啲时间去适应。 即系你都要佢适应啊，你想做嘅时候都要佢要配合合作吓。 系啦，咁啊，第二个适应咧就系神经系统嘅适应啦。因为其实我哋所有嘅运动能力咧，我哋肌肉嘅系统嘅控制咧，都要靠个脑咧。透过神经系统传递个信息去嘅，咁所以呢啲控制肌肉嘅系统嘅适应啦，你都俾啲时间佢啦，系啦，咁仲有最后咧就系肌肉系统啦，咁咧肌肉系统咧佢系经过运动嘅训练咧，会出现一啲好轻微嘅肌肉细胞里边嘅一啲嘅损坏， 系， 咁呢啲损坏咧就大家唔好惊， 咁个损坏系咪即可能系有少少痛嘅感觉啊？ 系啦，酸痛啊呢啲感觉啦，咁呢啲嘅损坏咧，其实喺好高解像度嘅显微镜底下。才会睇到嘅，即系唔系等于我哋，哎呀，我哋伤口损咗啊，嗰只吓喺肌肉嘅细胞里边嘅一啲损耗啦，应该咁讲。咁你又俾佢咧，系身体要重新咧，系再增生。复原，然后咧佢嘅身体咧就会送多啲纤维俾你，力量俾你噶啦。 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经过咗呢个损坏嘅情况咧，你就唔好气馁。 系啦、 你唞一唞，佢会适应咗之后， 佢就会提升，跟住又训练又疲劳，又适应又提升，又训练又疲劳又适应提升。咁呢个系需要个周期，而呢个周期咧比较理想啲咧，系大约四至六个星期到啦。 系。 咁所以头先嗱，譬如我哋节目头先讲到话，咦，运动可以帮你。改善嘅肝脏嘅功能，你唔能够话，咦？我谂住做一次运动，好似食药咁啊，食一剂就好啦。 呢个世界唔会有速成噶嘛，系嘛？ 咁所以你都要系恒常运动啦，对于你身体嘅整体健康啦，特别我哋今日提到，咦？近年嘅研究发现咧，对改善肝脏嘅健康咧，都好有帮助嘅。 系啦，嗱咁啊，再提一次啦，我哋成日都话咧，每一日咧都起码有三十分钟嘅运动。咁当然，如果你想提升你个肝脏健康，都要咁样样啦。会唔会系再有啲咩嘅动作叫？佢系加强佢嘅做法，系咪要做多啲啊？定点样呢？ 如果可以嘅话咧，就系、是、一个礼拜做最少两次以上啦，或者三次啦，咁做一啲力量嘅锻炼，力量嘅锻炼，因为力量嘅锻炼改善咗我哋嘅肌肉适能嚟讲咧，对于我哋肝脏储备嗰个能量咧，呢、这个亦都有帮助嘅。力量简单嚟讲就 系 做翻啲出力噶啦，譬如掌上压啊、仰卧起坐啊， 或者拎个哑铃嗰啲 哑铃啦，系、啦，或者水樽啦、橡筋带啊，咁总。 總之你感覺是要出力的，凡是大組肌肉出力的呢，對我們的健康都好東西的。 你不付出你的勞力，你的努力呢是得不到東西回來的，是不是？所以呢，平時你說做你的運動，有些人可能做一些很閒適的運動，悠閒散下步，我動動一下都叫是啦，那你就要再加強有些力量的鍛鍊才行， 是啊， 或者做一些有氧的運動。 另外都要提一句啦，衛生署其實早前都有講過啦，就是非酒精性的脂肪肝這個問題呢，香港的情況都幾嚴重的。咁成年人呢差不多，特別男士啦，肥胖啦，腰圍粗啦，咁呢啲嘅風險係會更加大。 所以林思維都提咗啦，如果真係認真肥胖嘅咧，就要減肥啦，為咗健康嘅。 減肥咁啊，一定要做運動，同埋揾埋林思維啦。營養嘅控制把關嗰度咧，亦都好緊要。 所以大家一定要聽我哋每一朝早嘅清晨爽嚟，特別喺六點後嘅健健康康就係清晨嘅環節。咁啊，唔該曬梁博士，下星期三再見，拜拜。 拜拜。 这套电影《我要高飞》都是一套歌舞片，讲你点样个人的奋斗，终于咧就系出人头地啦。《我要高飞》嘅主题歌曲《Fame》，结束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啦。咁同时咧就话你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延长咗到今朝八点十五分噶。是到今朝八点十五分，咁听日翻嚟咧，我哋阿林思维咧亦都继续讲下呢个消委会报告啊，罐头鱼大家都有食噶，佢嘅营养价值同埋安全性系点？咁啊，听日清晨爽利留意收听，听日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有郭婷晶报道新闻。一名男子寻日凌晨在尖沙咀揸车期间，被一架电单车的男子开枪射击，事主负伤自行揸车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现时情况稳定，无生命危险。警方相信事件同黑社会纠纷有关，案件列作企图谋杀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话，45岁事主揸车途经柯士甸道同广东道附近被枪击，凶徒之后逃去。警方其后在现场检获一粒9毫米的弹壳。警方表示，45岁事主报称伤人，案发之后自行揸车前往医院途中，在佐敦道白家士街附近先后撞到三架的士。有网民过去的星期日发起在九龙区游行，警方拘捕289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社交网站 Twitter 贴文表示，香港要稳定，最佳途径是民主，尊重基本自由和政府问责，而非限制言论自由、延迟选举和限制行动等严苛的做法。白俄罗斯当局证实拘留反对派领袖科列斯尼科娃。官员说，科列斯尼科娃当地星期二凌晨企图越过边境进入乌克兰时被拘留。不过同科列斯尼科娃同行的两名反对派成员说，是当局企图强迫科列斯尼科娃出境。三人被便衣人员用车送到边境检查站时，科列斯尼科娃反抗，将护照撕毁掉出车外，之后从车窗爬出，坚持留在白俄罗斯。而两名反对派成员就接受出国，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目击者早前说，科列斯尼科娃星期一在首都明斯克街头被蒙面男子强行带上车。法国总理卡斯泰因为与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环法单车赛总监有密切接触，需要接受隔离，首次病毒检测呈阴性。总理府透露，卡斯泰状况良好，将会留在总理府接受隔离，并将会在一星期之后再次接受病毒检测。卡斯泰说将会严格遵守防疫规则。环法单车赛组委会早前宣布，赛会总监普鲁多姆对病毒检测呈阳性，初步显示他是无症状感染者，他将会离开赛事一星期。环法单车赛至今已经举行10站赛事，所有车手检测呈阴性。卡斯泰和普鲁多姆日前在法国南部共同出席第8站比赛，两人共同乘坐一架车，他们当时都有戴口罩。天气方面，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8点1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9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宣布再放宽限聚措施，后日星期五开始，食肆每台最多可以坐4个人， 遊戲機中心、麻雀館等部分場所可以恢復營業，不過酒吧、派對房間和卡拉 OK 就仍然不可以做生意，業界不滿，批評政府沒有跟他們溝通，一陣聽他們怎麼說。 有專家顧問就說，雖然本港仍然有源頭不明的個案，但是要等到零確診的話，可能還要一段很長時間，相信有限度放寬這些措施亦都是應該的。至於要落實旅遊氣泡的話，條件方面又應該是較為嚴謹一些，一陣間會請嚟專家分析。 今年的中秋正日和十一國慶假期重疊，連同星期六日會連續放四日假，但礙於疫情難以出外旅遊，留在香港又沒有煙花、沒有彩燈會，連大坑、沒有火龍都取消了，市民和商界都不看好今年的中秋。